错。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资讯部分。首先我们来关注工信部。根据工信部官网表示，工信部答复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第4815号提案时表示，将组织有关标准研究机构适时开展钠离子电池标准制定，并在标准立项、标准报批等环节予以支持。同时呢，根据国家政策和产业动态，结合相关标准，将研究有关钠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政策，引导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将在“14五”相关规划等政策文件当中加强布局，从促进前沿的技术攻关、完善配套措施、开拓市场应用等多方面入手，做好顶层设计，健全产业政策，统筹引导钠离子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逐渐进入到大家的生活和视野当中，在这条产业链上面的很多的工艺也颇受关注，比如说这个钠离子电池就是其中之一。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工信部表示，自2021年的1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1年的互联网视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其中针对视力障碍人士，网站和移动互联网应用完成改造之后，将和读屏软件做好兼容，切实解决验证码等等这些操作困难、按钮标签以及图片信息不可读的问题。158家和各类障碍群体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 APP 都已经列入到了首批改造名单当中，这个计划将于2021年，也就是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改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现在像微信和支付宝都是大家手机当中必不可缺少的两个大的应用了。这两天呢，我发现在支付宝当中，如果大家在最上边的那一栏搜索框当中输入长辈模式，你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进入到这个长辈模式之后，图标变大了，字儿变得更清楚了，同时呢也没有七七八八的一些信息了，全部都是非常实用的图标在您的首屏。说实话，我不仅推荐给了我周围的长辈、我父母以及我的舅舅舅妈等等，我自己也在用这个长辈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方便和快捷，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试一试啊。下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1到7月，中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9979亿。说到地方政府债券，前两天我们的节目刚说过北京政府的专项地方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中国财政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呢，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达到6568亿，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480亿，发行专项债券是4088亿。7月份的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是11.6年，其中一般债券6.8年，专项债券14.5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的发行率是3.31%，其中一般债券是3.12%，专项债券是3.41%。那前7个月，全国一共发行了地方政府债券是达到了3万多亿，将近4万亿，其中发行一般债券18583亿，发行专项债券21396亿。继续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啊。昨天 A 股收盘 沪指涨幅0.74%，深成指涨幅0.23%，创业板指涨幅0.54%。其中，中船系、光伏板块午后有一个爆发，煤炭、白酒股全天表现强势，有机硅、电池板块等等涨幅居前，券商、半导体、通信设备、数字货币等等板块领跌。两市呢，红多绿少，赚钱效应比较好，成交额是再度突破万亿，连续第26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大关。那最近的资源股持续升温，昨天油气领涨，煤炭、有色资源股都备受追捧，光伏产业链全天大涨，以及板块上演了一些涨停潮，电池、胶膜、组件、光伏玻璃等等这些个股都是纷纷大涨。有机硅在午后有一个狂飙的走势，那受到中船系的消息影响，中船系的股票是持续走高，中船科技、中国船舶等等都是涨停的。下面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北京银保监局昨天发布了关于专项整治北京地区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该全面停止在北京地区发布的存在过度营销、诱导消费问题的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广告，包括但不限于像什么首月1元、1元升级、免费赠险、实物抽奖、限时限售等等这些话语的诱导和误导性的内容，以及呢存在广告标志不清晰、关闭按钮不显著、整屏诱导点击等问题的广告。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当结合这次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和通知要求，全面评估在本市发布的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广告的合规性，明确整改处理措施，逐一登记到管理台上。接下来这条消息呢，也是跟北京的保险行业有关。北京保险行业将从9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车险投保实名缴费工作。原来啊，买车险不一定是投保人本人缴费，可以由亲戚朋友代付，那也可以由保险销售人员垫付。那在这种机制之下呢，就衍生出了一些代缴退保、截留骗费的年险乱象，损失的呢是年险消费者的资金，鼓起的却是一些不法分子的腰包。为了切实维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北京银保监局指导北京保险行业自9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了一个车险投保实名制缴费的一个工作。那对于投保人是自然人的车险业务，保险公司在收取保费时将核对付款账户信息的真实性，以确保付款账户信息和投保人的信息是一致的。再来关注链家，最近呢有消息称，北京链家已经被禁止在北京从事房屋转租业务了。对此呢，北京链家回应表示说，链家作为经纪机构一直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目前提供居间代理服务，未从事任何的转租服务。因此网上所传链家被禁止转租服务的消息本身就不实，北京链家和自如是独立发展的两家公司，仅有部分合作关系。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茅台。随着双节的到来，中秋国庆马上就要来了。为了平抑酒驾呢，茅台酒厂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要求营销一线提前做好谋划部署，做好茅台酒的销售工作，引导督促经销商呢把酒卖出去，并且全力提升消费者的购酒体验。从茅台酒各省市的要求来看，要严格执行3%，加大零售比例，加强服务和氛围营造，还有防疫工作，这四项工作是茅台酒对于经销商在今年的双节期间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呢，政策已经初步取得了成效。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啊，8月25号，也就是昨天，茅台酒市场价格回落到2800块钱每瓶附近，下降了200块钱，同时其他茅台产品也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幅回落。不知道双节临近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要买酒馈送亲友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关注一个奶茶啊，蜜雪冰城回应说，最早于2022年赴香港 IPO 的传闻，昨天啊中午前后传出了这样的消息，说蜜雪冰城或许将于明年要赴港交所上市了。那针对这样的一条消息呢，蜜雪冰城方面表示，这件事儿完全没有，目前没有明确的上市计划。 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问了一圈公司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何而来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乐视网再度出现在我们的资讯当中。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报告显示，8月24号，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了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385万，执行法院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案件呢是喀什金溪勇士有限公司和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合同纠纷。哎呀，不知道原来的这个乐视网啊，到底背了多少这个执行信息了已经。最后一条呢，是跟北京的一个商场有关。昨天呢，有消息显示，针对8月22号开始，有部分平台出现了北京 SKP 卖假货的相关视频一事。北京 SKP 在其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表示 ，SKPS 是耐克官方授权多品牌的零售商，所售所有耐克商品都通过了官方渠道进行采购。那接到顾客投诉之后，北京 SKP 立刻对目前剩余的和该产品同一批次的库存商品进行了全面排查，并表示在库商品都是正品。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乾隆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音乐版权市场的现在和未来。一会儿见各位。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四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哎呀，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习惯啊，我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早晨或者是上午，也得给自己节目做个那个好的宣传啊，就是如果我是在上午时段开始上班之前，一天刚开始，我会在车里打开这个广播，听一听资讯类的一些节目或者是新闻。但如果我是下了班，哎呀，这个时候可能工作了一天了，就很忙碌了，也很累了，很疲倦了，就希望能够休息一下，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在车里听会儿歌。而且最近啊，就是不知道大家在互联网上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这个成年人经常下了班之后，宁可在车里坐一会儿听会儿歌，也不会到了家里的地库之后立马选择上楼。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音乐对各位的陪伴现在应该说是很难被另外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所取代。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年都备受关注，我们节目也聊过很多期的音乐版权。那在音乐版权上的大事儿，经过了市场消息人士的，首先是先在市场上有了消息，然后呢，靴子终于落地。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就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腾讯音乐是下发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他在30天内解除独家版权，还处以50万的行政罚款，同时还要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涉嫌垄断的项目要事先申报，要依法合规经营，建立健全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长效机制。实际上关于类似的这种消息啊，我们听说了很长时间，市场上无论是专业机构也好，还是包括普通的消费者， 我们音乐的这个享受者们来说，我们都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一类的新闻。那现在呢，靴子终于落地了。那关于这个数字版权啊，实际上对于我们最普通的听众来讲，大家关心的就是我在哪个平台，我已经成为你的付费会员了，那我在哪儿听到的歌是最多的。这我相信是对于大家来说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和联系啊。那我们今天也就来说一说，在这个重磅消息终于落地之后，那未来我们大家在音乐市场上，在不同的平台来回切换的时候，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这件事儿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今天跟一位专业嘉宾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旧将音乐的创始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音乐版权方面非常专业的一位啊，也是音乐人，也是我们的资深财经观察员的张兆毅。欢迎兆毅，你好。 Hello， 大家好。 刚才说了这么一长串啊，实际上都在说这个数字音乐版权的这个事儿会对未来大家听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先从你的角度说一说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哈，说觉得这个应该咱们普通听众，就是听歌的那些人啊，我们应该都是旁观者，就这件事儿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能有些人也会好奇，说为什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责令腾讯音乐要放弃自己的一些独家版权。首先你从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过去几年几家巨头在纷纷花高价争抢版权的时候，这个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接下来再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来，赵一清。 其实我记得虽然你好几年前你来邀请我做一期节目，是因为多米音乐的关闭，然后后来我们又聊过虾米音乐的关闭等等。 就是我们送走了很多平台是吗？ 也不是。 我们伴随了很多平台的变迁啊。 对，应该是2012年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聊八大音乐平台。那现在基本就剩两大阵营，那么三四家。所以跟视频网站一样，就是在资本的催促下，大家厮杀很强很猛，烧了很多钱。但是最后结果是大家一直没有赚钱。然后大家依靠的是版权独家来占领用户市场，但是并没有创造更多的用户价值。但是却因为提高版权价格，让没有人能参与这个竞争的入场券。所以就阻碍了整个行业的创新。 明白了，用现在的一个互联网词语来形容特别恰如其分。我觉得你应该也想到了，就是这个版权市场的内卷是吧？自己卷自己。你出10万买这个版权，我举个例子啊，你出10万买这首歌的版权，好，对方下一首我20万，那这个整个市场水涨船高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大家再想要去买独家版权的时候价格越来越高。简单的理解就是没有什么市场参与者能从占有独家音乐版权的这件事儿上赚钱，同时还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啊，在听歌的时候怎么办呢？后来干脆就自己刻 MP3 在车里听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喜欢听的那些歌手跟歌儿都分散在不同的平台，有的在网易云，原来还有虾米，现在呢，大家应该用的比较多的，像我用的确实比较多的 QQ 音乐。我因为我并不是那么对于某一个歌手来说是死忠粉，我听啥都行，就让我能够缓解一下疲惫就可以，所以我可能还好。我真的见过有很多朋友听这首歌用这个平台，听那首歌用那个平台，不少平台的会员还都得买，这不仅麻烦，同时还真是，你说贵吧，好像也确实不贵，但你这如果很多平台都累加起来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对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整个市场大环境以及对于普通消费者的一个影响。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赵毅现在这个靴子已经落地了，那未来这个市场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最直观的变化会是什么呢？ 其实从这个处罚找令公布开始到现在已经进营业时间了， 对， 那理论上现在已经不存在强行的独家版权了，就是唱片公司已经没有权利跟任何一家平台签署独家版权协议。但是现在的状况，我们最开始想的是比如在 QQ 音乐可以听到万能青年旅店，在网易音乐可以听到周杰伦，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不独家不代表着你能够免费拿到或者很低廉的价格拿到。 这怎么理解呢？ 就是唱片公司也要跟各个平台谈价格， 嗯， 这个价格也会跟其他平台价格差不多，也不会突然间降价很多， 嗯。 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忽略的三大唱片用最多版权的三大唱片，其实有两家已经早就非独家， 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拥有的版权也并非是独家版权。 对， 嗯， 另外还有个现象，就是在中国，尤其中国大陆比较特殊，就比如说国外 Spotify 或者 iTunes 有一种平台是要么是下载付费，要么就是会员可以畅听无限，就是一种是买音乐， 啊， 一种是租音乐， 嗯嗯。 但在国内你发现又是中国大陆地区啊， 嗯， 你买了会员能听一部分，有一部分你还是要再花钱购买单曲， 嗯， 对，所以把所有的这种付费方式好像在国内的流媒体平台都体现了， 嗯， 但这个非独家之后对我们影响其实并不大， 对普通用户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对吗？ 对，其实我们有个理想状况是每一个平台的歌会越来越多， 对， 但其实现在有些核心曲库，比如周杰伦，比如万能青天旅店，还没有完全解决， 嗯。 另外就是从，这两家公司，一个是腾讯音乐，一个是网易云，这两家根据腾讯音乐，Q1 的财报，还有网易云音乐五月份提交的招股说明书， 嗯， 他们两者的曲库都是6000万曲库， 嗯，都挺多的， 其实对， 嗯， 但核心的曲库不超过50000的曲库，就是播放量可能超过90%的这曲库，网易云较少， 嗯，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腾讯是这次是处罚对象，核心的处罚对象嘛， 嗯， 但买了很多独家版权，但其实网易云在这方面也是获利者，把其他竞争给排除掉，比如他花2000万买朴树的一张专辑《猎户星座》， 嗯， 包括《品冠之路》这首歌的那个经典专辑， 嗯， 5年的在线的版权就2000万， 嗯。这个价格还是相当昂贵的呀。 对，其实在我们唱片时代很繁荣的，就唱片工业很繁荣的时候，也很难说你有一张专辑能拿到这么多的版税。 没错，嗯， 就很多人还觉得朴树很穷。 嗯，就目前可能这个数字版权的收入也是不可小觑的一笔收入。 对，其实平台作为平台来讲，不管从会员还是付费下载，是一定赚不回这个钱的。其实不管是网易云还是腾讯音乐， 嗯， 都是靠市场占有率的提升，然后黏住用户，然后在资本市场套现。 嗯，说到在资本市场套现这件事儿，腾讯音乐早就已经上市了，对吧？我们看现在市场上有一个新的消息啊，就是网易云音乐，几度传出要上市的消息，但是最近呢，这个上市，尤其是在港交所上市这件事儿又终止了。我其实特别能够就从咱们财经节目的观察者的角度啊，我觉得其实如果我是网易云音乐的操盘手，我应该挺着急的。你想，像刚才赵毅说的，买版权现在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版权的价格增加了，但是呢，好像你在版权上花的钱又没有全部能从用户的付费会员这方面能够赚回来，然后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比如说你的网站的运营啊、维护啊、营销啊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些钱啊都有，那怎么赚钱呢？迫切的在二级市场如果能够进行交易，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输血效果，但是这个输血现在也没完成，一直在花钱，但进账好像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显得有点着急。那所以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赵毅，我们其实刚才说了很多啊，市场方面的，版权方面的，可能作为我们普通听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些天好像不同平台上原来变灰听不了的那些歌能听了。那未来我们就要说一说，盘一盘这事儿，会不会各个平台的会员会涨价呀？然后我有没有可能在一家平台就听到很多的歌呢？哎，这个问题您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解答。第一个问题是会不会涨价？一定会。另外还有一种叫变相涨价。 嗯，怎么说？ 比如说 像您刚才说的，我交了会员费，然后我买歌还得再花钱。 这是早已经出现的状况了。 嗯， 还有一种是它会缩小免费曲库的容量。 嗯， 以前你听是免费的，它会变成会员。 嗯， 它逐渐的试探你的底线。 嗯， 然后另外一种就像视频网站一样增加价格。 嗯，我觉得我这会员费涨一涨， 对吧？ 对，有本事你不要停。 我只因为我只有涨了，我可能我这个公司才能正常运转下去。哪个公司不是任何一个公司哈？我觉得都承受不住这个，就是只花钱但赚不回来本儿的这个买卖，其实任何一个公司都没有办法支撑的。 就是换到其他行业，不管是视频行业，还是说以前的共享单车，还是团购等等烧钱的状况，我觉得大家都是寄托于在资本市场的回报。 嗯， 但是大家都在资本市场讲回报了，就会扰乱正常的市秩序，就是让我们用户也好，或者公司本身也好，他对这个价值的认知会出现偏差。 嗯，这个怎么理解呢？你说的接地气一点。 就是我们也养成习惯，就是歌就是10块钱的会员，不要太贵。 嗯， 那这个是互联网平台通过资本市场的杠杆来赚钱的一个手段， 嗯， 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嗯， 嗯，所以说，如果一时提高的话，提高价格的话，可能对他们来，对互联网平台来讲是越来越合理的，但是对我们用户来讲，已经被惯坏的用户来讲，哎，很难受。 嗯，但是我也确实觉得这些年好像大家对于无论是音乐这件事儿，还是说视频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的付费意识似乎在加强啊。 对，但实际上这两个平台的付费率还在10%左右。 你刚才说的这两个平台指的是腾讯音乐跟网易云音乐是吧？ 对，网易云音乐是自己一家了，然后腾讯音乐包括 QQ 音乐、酷狗音乐和酷我音乐。 嗯。 就是加起来也整个的10%左右。 嗯，所以这个付费率并不是特别高。 对，国外的流媒体就没有被惯过的用户呢，是在40%-50%之间。 嗯， 相对好一点，但也并不赚钱。 嗯，其实关于流媒体音乐怎么赚钱这个事儿，我们在无数期关于音乐版权的新闻背后都曾经跟你讨论过同样的这个话题哈、啊。我不知道从你的这个角度，因为你看你自己原来也是音乐人，现在也在从事跟音乐有关的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些运作，应该会更熟悉这个行业，同时对这个行业也更有感情。首先一方面从你的角度，我相信你是希望这个行业很健康的发展。那从我们听众的角度上来讲，作为一名普通的听众，我特别希望我就是能够放方便的在一个平台上能够听到更多的歌，即使要让我成为付费会员，我觉得慢慢慢慢大家的这个意识都在变强烈。那如果我们双方都有一个向上的这么好的态度，那为什么这个行业还一直不赚钱呢？你看无论是国内也好还是国外也好，好像都没有听说哪个流媒体平台就是赚钱能力特别强。 其实有一点，就是流媒体跟过去的唱片工业那唱片时代相比，就是说在这个媒介听歌的媒介已经失去了流行文化的话语权了。 嗯， 就是我们现在听很多歌，决定我们听什么歌曲的并不是，或喜欢什么歌曲的并不是我们在流媒体平台上决定的，而在看视频或者综艺节目中决定的。 嗯， 甚至短视频决定的。 嗯， 那以前我们在这个一听歌的几个榜单，然后音像店甚至广播的首发，它决定了我们喜欢什么的。 嗯， 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嗯，因为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 对， 嗯， 然后音乐又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刚性需求，而且是高频触发，就是经常会听。 嗯， 但是它其实问你有多痛，有多刚需又不好说，因为你突然几天没听也并不会太难受。 嗯， 然后比如你想听周杰伦的歌曲，你没充会员怎么办？很多渠道可以替代，不像以前， 嗯， 我要守在广播前，只有一个时间能听1遍到2遍。 嗯， 那现在我可以搜视频，我可能在咖啡馆也能听到，我在太多的渠道，我短视频也能刷到。 嗯， 所以说太多的渠道可以替代我的所谓的刚性需求。 嗯， 所以本身流媒体平台自身在这几年的变化并不大。 嗯， 它对人的感情连接越来越弱，所以说它很难从用户这赚到太多的钱。 嗯。所以最大的一个赚钱可能的来源，我们以现在市场的情况来分析啊，就是如果能从二级市场获得更好的资金方面的帮扶，应该是能让这些流媒体平台过得更好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式了。那你看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这个聊这件事儿的新闻由头呢是独家版权不在。那独家版权不在之后，目前我们说的现在这两大阵营他们的区别还大吗？ 也就是说这话反过来讲啊，我是买网易云音乐的会员还是买腾讯音乐的会员，对用户来讲有差别吗？如果一旦没有差别，他们两个的竞争能力有区别吗？来，赵毅给我们讲讲。 其实差异不大。如果说你特别喜欢某个人的作品的话，或者你特别忠于某个人而追随他的话，确实这个人在哪里你就跟哪个平台绑定。 嗯， 那这种情况越来越会打破。那另外就是很多网易云音乐的会员是通过阿里淘宝的88会员推广的。 嗯，没错。 所以很多人在只选一个会员的时候，反正88会员送我了，我就不需要再买另一个。 嗯， 所以渠道也很重要。 嗯， 但是本质的差异，像我说，有些你真的喜欢周杰伦，你真的喜欢蔡徐坤，你真的喜欢王一博，可能只能在网易云啊。所以这个状况不会彻底解决，但至少以前，比如说我们有50首变灰的歌单，那现在可能有30首已经亮了。 嗯。 这样会比以前好很多， 就是至少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大家的感受会好很多。 对，就是才对。另外从这个处罚条令表面是非度假，另外就是禁止恶意竞争的高额预付款。 嗯， 比如说你的歌可能值10万，我为了拿你的独家我给你30万50万，那这样的话会有恶性的价格竞争。 嗯， 把所有的归属权放在资本市场了，那这样我资本市场一样压力就很大呀。 嗯， 那另外就是你是30万，他是50万，其实这里面是灰度的，行业并不透明，就是一首歌的价格，播放一次的价格差距很大，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对行业反正不是特别健康。 那相当不健康嘛，刚才我们就说了，造成现在的这个情况大家感觉非常不舒服，那就是因为行业内卷造成的。那现在不允许高额预付费了，实际上我能不能把这高额预付费理解为定金啊？就是我买你这首歌是一个价格，但我为了不让我的对手把它买走，我再多给你点钱，是这意思吧？对吧？ 你不是多给一点 啊？对对对，就是，多给很多。 对，以前我们的物价体系，比如说你是10块钱成本的东西，你不能低于10块钱卖，否则你就要扰乱市场。 嗯。 但是现在他可能10块钱东西，他为了占领市场，为了在资本市场主力，他会给你200块，超过20倍。 嗯 嗯, 嗯。 但有的人是50倍，有的是2倍，有的是3倍，不一样。 嗯。 那反而对于一个所有的创作者来讲，你一首歌播放一次的价格千差万别。 嗯。 另外有很多奇妙的博弈，甚至灰度的规则，所以甚至有些阴差阳错的巧合，所以它不像说在国外的多数的。就流媒体音乐平台，你播放一次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平等的。 嗯， 那我们的收入差距是取决于谁的歌曲播放量更大。 嗯， 但是现在你可能播放50万次没有我播放2次高。 嗯， 那这样的话产生了一种非常不透明的一种不对等， 就是竞争不健康嘛，对吧？ 对，但是这次的受损者可能一些版权方，就版权公司或者大的音乐人拿到独家预付的可能会比较难受，因为以前他占了便宜占了好久。 嗯，没错。 但是对于更多的创作者而言，可能说收入可能会更好，他跟其他音乐人可能更平等。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新闻对整个这个音乐版权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它的影响是从内而到外的。那我们看刚才一直在说啊，先不说赚钱能力的事儿，就说大家对于音乐的这种需求是刚性的。其实我们大家目前聊的最多的，刚才我们也一直提到那两大阵营，以腾讯网音乐为首，原来还有虾米音乐，但虾米音乐没多久之前我们也已经把它送走了，对吧？那未来整个这个音乐版权或音乐流媒体的这个市场还会不会有新的玩家入局呢？其实我特别期待这个市场还能有新的玩家进来，这样才能让他们才会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消费者感到舒服，对吧？ 对。 所以但是我们刚才又说了，这件事儿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它是一个刚性的需求，可能我一个月需要花个10-20块钱，但我希望听歌，我希望能够在我烦闷郁闷失恋的时候能听听歌。嗯，你说，赵一。 但是如果突然间疯狂加到50块钱，会让你有抗拒感的。 是的，但是好在如果有新的竞争者出来的话，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不会立马就出现，或者应该不会出现的这么急吧？你怎么看呢？ 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腾讯音乐垄断了周杰伦，其实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嗯， 因为你这几年你要用咪咕音乐的 APP 的话，你一直都能听到 周杰伦、李宗盛、五月天、梁静茹以及网易云音乐的很多独家的音乐人都能听得到。 嗯嗯， 其实他们也有几百万的用户每天都在听咪咕音乐。 嗯， 只不过他可能并不在其他这种新闻媒体发声音、社交媒体发声音而已。 嗯， 然后另外之前我们看字节可能会进军流媒体，现在也是蓄势待发。 嗯， 但目前可能又推迟了、 嗯、 因为他们内部算这笔账好像是算不平。 嗯， 因为国外的流媒体业务也是赔钱的。 嗯， 然后但是有一家公司叫万声音乐，应该是之前电信爱乐的负责人出去做的，然后今天才还是昨天才公布了第二轮的融资结果，融资6000万美金，在做播放器跟音乐版权平台。 嗯， 我觉得越多越好，因为之前有八大平台百花齐放。 嗯， 那不只是在价格上，而且他们的体验上和内容的设计上也会有更加精心。 嗯， 但这几年看，不只是腾讯音乐，包括网易云在内，其实改变越来越少。没有说让我们对歌曲的体验更好更心动。 嗯， 就跟其他的平台比起来可能较弱一些。 嗯 嗯，它并不是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创新的环境中、 嗯、 那希望如果更多的入局者进来，不只在价格上给我们普惠，给用户普惠，而是说给一些新的玩法能让我们看到。 嗯，就是有一些创新的模式吧，对不对？所以其实总结一下，这回这个大新闻让整个音乐版权市场过去那种费霄云上，大家此消彼长拼着烧钱的那种势头啊，被打断了。那接下来希望他们能够真真正正把自己的内功练好。就之前为什么虾米音乐关停的时候，很多听众啊都表示说我真的是舍不得，因为他虾米音乐有很多值得现在的音乐平台去学习的，很多能够体会到用户实际心理的那些操作，我觉得它才是真真正正在为用户服务。当然不是说那两家音乐不是在为听众服务，而是它虾米就是服务的更好。你这点从大家对它告别的时候就能够感得出来。但是还好现在市场的新玩家也正在蓄势待发，刚才我们也说了你比如说字节未来可能要在做流媒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打算。同时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啊，貌似这个虾米音乐看起来有要复活的迹象，因为阿里巴巴应该是在最近又重新注册了虾米相关的一些商标。对于这件事儿现在都还是有感觉，市场有动作，但是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些信号。 对，这点这两天得到了进一步的消息，就是虾米的确会复活，但是不会再做播放器。 啊，那做什么？ 可能会做音乐内容跟演出相关。 音乐内容和演出 也是我前同事负责这件事。对， 嗯， 但是比较遗憾，就这两天才明确的事情。 嗯， 哇， 未来不做流媒体了，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原来鼓起的希望，现在又破灭了。 但也还好，像我说，它价格不再成为入场券的壁垒之后， 嗯， 会有更多的机会让人参与进去。 就其实音乐市场啊一直是一个刚才我们说了刚性，就是需求非常刚性的一个市场，但是这种刚性你又很难拿金钱，就从消费者音乐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又很难拿金钱去给它做一个衡量。你说我三天不听歌行吗？这事儿跟你三天不吃饭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对吧？ 甚至三天不喝酒都不一样。 对，所以你说它刚性好像它又没有那么刚，但你要说没有它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没有音乐的世界。嗯， 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音乐是该赚钱的，为什么这样？就像说我们认为这个需求是普遍存在， 嗯， 而且跟自己息息相关。 嗯嗯， 但是它又不赚钱。 嗯， 但有几件事情我们可能忘记了，其实最近也跟几个从业者在讨论。 嗯， 因为在10年前 QQ 音乐是很酷的一个软件。 嗯， 比如说从绿钻刚出来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从那个 QQ 的 Tip 能找到 QQ 的绿钻会员。 嗯， 那时候 QQ 是很酷的，然后到2013-2014年，就是网易音乐才起来的时候，网易音乐是很有个性的， 嗯， 给人眼前一亮，从它黑胶的质感，到它的尊重一些独立的声音， 嗯， 在后来也开始越来越流量化，越偶像化了，但其实那些给我们很生动的、很触动的感觉，好像这几年全都消失了，大家只在 IP 和内容的竞争上。 就是大家现在就是把这两个音乐平台当做播放器，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 工具， 对，就是工具人嘛，对吧？我觉得可能他们自己也 也被自己这样的一种身份所困扰。所以今天我们这期选题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探讨未来数字音乐版权，或者说未来流媒体它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实市场已经对于音乐的感受给出了非常鲜明的感知跟答案，但究竟最后能在我们的视野和生活手机当中活下来的流媒体平台是谁，或者说谁又天天被大家的口碑所怎么说呢，大家就会作为一个口碑非常好的流媒体平台存在于大家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赵毅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件事儿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答案。 其实如果某一天真的出现了，就像说我们找到了当时 QQ 也很酷或者网易音乐很懂我们的时候，那可能这个产品在资本市场也会体现出的价值，我们会再有一期来聊这个事情了。 没错，我觉得一个能够把握住用户心理的产品在二级市场一定也是一个好产品，反哺过来它才有更多的精力资本去买到更多独家的小众的版权，甚至还能滋养一批新的有能力有活力有想法的音乐创作者，这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是吧？ 对啊。 也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啊，大家能够不在多个平台当中频繁的转换，能够更自由跟更畅快的享受自己下了班在地库听歌的那个时间啊。今天跟赵毅聊了聊，因为这个消息呢其实有一直有不少听众在后台给我发了私信去问啊，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对音乐还是真的是刚需离不开啊。好，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跟赵毅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毅，我是徐冉，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